希望的请他不要擦掉了啊！哎，我刚急着下去拿那个 menu 了，哎呀，好笨哦！啊，很好，没关系，反正你看，我们会再画一次关于三审的时候，三审法院如何处理上诉案件的那个图画。但现在的话，我们刚刚把这个上诉三审理由，基本上就是把它看完了嘛。那现在我们来看到第三十页。我们再来看上诉的程式，我刚好像没有特别去讲那个诉讼程序违背法令哈，但是其实也是已经讲过了嘛，就是重点是看什么，会不会当然与判决有影响，是否显于判决无影响。好，那我们接着来看这个上诉的程式，上诉的程式就是上诉的时候要怎么做哈。来，第一个应该要叙述上诉理由，叙述上诉理由。之前我们在二审的时候有讲说361条要求，现在应该要叙述具体理由。那这个上诉三审的理由呢，它是本来就有规定说上诉三审的话要叙述这个上诉的理由。好，上诉诉状应叙述上诉的理由，为叙述者得于提起上诉后10日内补提理由书于原审法院，未补提者无庸令其补提，然后意思就是可以驳回。好，然后再来的话，具体指摘，具体指摘，好，等一下要稍微讲一下，要稍微讲一下，这个上诉十日，上诉后10日内可以补提理由书。好，照理说这个未补提者无庸令其补提，意思就是怎样？法院可以直接就是这个裁定驳回之。好，那来。假设今天有一个问题，假设哈、哦，上诉期间，两种情况好了。假设今天第一个超过了上诉期间才提起上诉，第二个情况在上诉期间内提起上诉，但是超过10天才补提理由书。来，二审判决。送达，判决送达以后，那过多久，在多久之内要提起上诉？10天嘛，对不对？10天内，好，提起上诉，所以这段时间叫做上诉期间。好，那假设今天他是在这个10天之内提起了上诉，好了，10天之内提起了上诉，然后结果呢？他过了，隔了，案件比较复杂，不小心他写了到12天才提起上诉，在这边补提理由书。那这边条文的规定呢？条文规定是这个上诉之后10日内应该要补提理由书嘛？期间，这边就期间截止了，对不对？然后结果他在这个期间截止之后，他再补提理由书。但是法院也还没做一个驳回上诉的动作。好，那这时候补提理由书啦，法院也还没驳回啊，但是他还是超过期间才补提理由书。这时候法院要怎么做？这时候法院呢，会认为说，好，这时候，好，虽然你补得完了，不过反正我还没有做一个驳回的动作，所以呢，这个。可不可以？这样的补提理由是 OK 的，是 OK 的。好，那刚刚第二个情形，假设他是这边是上诉期间截止嘛？假设他是在上诉期间截止之后才提起的上诉， 他第一次有上诉，那这时候这上诉合法吗？这上诉合法吗？这上诉超过了上诉期间就不合法了。好，所以其实呢，实务上也是常有这种情形，就是十天之内，反正我就先上诉嘛，上诉以后再慢慢找理由书，好吗？所以其实那个都会通常都是拖到那个判决后二十日的那个期限，他才好，我努力的去赶出一份这个理由书来，好吗？好，那总之这个稍微注意一下。好，再来的话，我们看到这个关于这个上诉理由书的具体指摘的部分，具体指摘。刚刚所讲的上诉理由，我们本来在讲那个二审的时候，有讲说那个具体理由应该有怎样的要求嘛，对不对？大家就是具体的指出说，对于原审的认识用法哪里有不符，那不其实应该不要要求到说，必须要这个指出一审的适用法律有什么不当，有什么违误。不需要要求到这样程度，只要具体指摘对哪里不服就好，因为我们才复审制嘛。那这边的话，我们要讲这个三审的话，理由它必须要具体指摘，而且这个具体指摘要怎样？看这个七十一年的第三次的刑庭决议，第三次的刑庭决议，来看换底线的地方就好。第一个，上诉例子对于原判决实体上的违法或程序上的违法，都必须要做具体的指摘，才可以就其指摘事项加以审查。然后这个假设上诉理由书啊，他虽然指摘说，这个原判决啊，明明就有这个379条各款的这个违背法律情形，但是核心事实然后没有一个符合的话，那这时候这时候能不能任其上诉以合法律上的程式，能不能任其上诉以合法律上的程式。然后第二个呢，第二个比较重要，来上诉一次。只是，要是他只是慢指说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然后当然就不是以判决违法为上诉的理由，那一定要是这个指出原审根据某种证据而为事实认定其属违法，即被原审的适用证据法则加以指责，此系以判决违法为其上诉理由。这边两个东西应该可以区分的出来哈。前面，这个东西前面这一段是说什么？前面这段是说，假设他是以一个认定事实错误，以原审认定事实错误作为上诉理由的话，第三审是一个什么法律审嘛？是一个法律审，所以他以一个认识错误，然后作为上诉三审理由，搞屁啊，对不对？就是完全不是三审所要求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判决违背法令。然后再来的话，这个假设原审是根据某种证据而为事实认定，根据某种证据而为事实认定，然后是对于这个原审适用的证据法则加以指责的话，这时候它可以是一个判决违背法令，这两个东西这个层次分得出来哈、哦。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被擦掉了，好难过。对，反正就是这个证据法则的唯物跟认定事实的唯物是有所不同的。然后再来看到这个好，我们看到31页这边，这第五点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把它分开来，但是它明明就很重要。这点啊，他说什么？他说这个上诉意旨只要怎样，要具体指摘原判决内容如何违法，然后就已经具备了这个刑诉法的要件，就算所持法律观点陈述不当，那只是上诉无理由的问题，而不是上诉不合法的问题。具体指摘，那具体指摘他违反什么法令的话，那这时候上诉合不合法，其实就是已经怎样，已经合法了，那只是后第二层次的有无理由的问题。合不合法有无理由两个层次，等一下我们再来讲清楚它。再来我们看原审法院跟三审法院的处理，我们先讲完以后然后再来画个图。首先这个上诉啊还是一样提出于这个原审法院嘛，然后呢原审法院做怎样的审理，其实跟什么一样，跟这个一审上诉二审的时候也是，我们说上诉嘛是对于原审法院所提出 原审法院提起这个上诉，然后原审法院会先做审理。那原审法院，我之前说过，它只审理什么合不合法，合不合法，而不审理什么有无理由。好，所以这边呢，它这个来。第一个，假设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不合法律上程式，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不合法律上程式，或是法律上不应准许，或是上诉权已经丧失者，应以裁定驳回之。但其不合法律上程式可补正者，应定期间先命补正。在念这个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有一种既视感，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之前我们在现在叫一审的上诉的时候，在第哪一条？应该是第362条，362条。362条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讲过，对不对？那也跟我们刚刚一开始画的那个图一样，看合不合法。假设认为不合法，还要看说可不可以补正啊？不可补正的话，裁定驳回；可补正的话，先命补正。好，那再来下面这个送达诉状。送达诉状的规定里面呢，好，有点烦。怎么说它有点烦呢？因为它跟这个。跟一审就有一点不一样了。那这个不一样呢，我觉得整理起来实在太烦了，但是讲起来就是它的概念很简单，但是要把它整理成书面好痛苦，然后那时候已经凌晨五点了，所以稍微偷懒了一点，但是等一下画图的时候保证一定会讲得很清楚，好不好？而且好，那再来的话，我们这边送达诉状这部分我们先不讲它，暂时先不讲，等一下来讲。然后再来我们看这个三审法院要怎么处理。好，刚才送达诉状其实啊就是假设不合法的话，当然原审法院做一定处分。假设认为这个上诉合法的话，那这时候是一个送达诉状的问题。但是这个送达诉状会跟二审的规定不一样。刚我们讲说二审因这个363条，它就应该要把这个卷证送到什么？送到二审法院，对不对？上诉二审的时候，要把卷证送到二审法院，被告解送。好，那这边的话，等一下会讲说它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再来的话，反正总之，经过一番波折，经过一番这个，诉状送达之后，然后最后这个案件到了三审法院的手上，这个上诉案件到了三审法院手上，那三审法院的判决，它可以做哪些事情？它可以做第一个叫做驳回上诉，第一个叫做驳回上诉。驳回上诉的话有两种情况，一样我们明显可以想到，第一个上诉不合法，第二个上诉无理由。第三审法院认为上诉有384条的情形，也就是前面原审法院认为。怎样认为这个上诉不合法的情形，应以判决驳回之。然后假设他是以这个预期间，然后没有在这个三审未判决前未提出上诉理由状者一同。好，这边都是这个上诉不合法的驳回。然后再来的话，我们看这个上诉无理由。第三审法院认为上诉无理由，应以判决驳回之。应以判决驳回之，前项情形可以同时预知缓刑。这都是一些杂七杂八的规定，稍微自己注意一下，这边不细讲它。那总之，不合法无理由，它都是用什么？判决驳回，都是用判决驳回之。下面比较重要的是这个。撤销原判。第三审法院认为上诉有理由的时候，应该要把原审判决经上诉的部分怎样撤销之。撤销以后，他还要做其他的事情，还要做的其他事情就是真的重要，然后真的要搞清楚一下的哈。来，假设三审法院认为上诉有理由，也就是怎样认为说原来审级的判决怎样判决有违背法律的情形，所以。那这时候把原审判决撤销，然后再做一定的事情。第一种情形，大家可以最容易想见的，自为第三审判决。第三审法院，因为原审判决有左列情形之一而撤销之者，然后就原则上应就该案件自为判决。但是因为后两条判决，就是等一下会讲到的，不再实现。好，哪些情形他应该要自为判决？第一个，虽系违背法令。而不影响事实之确定，不影响事实的确定，可以据以为裁判者。不影响事实的确定，为什么必须要限于不影响事实的确定呢？第三审法院是法律审，讲过几次了，讲过多少次了。好，那所以他可不可以 原则上他可不可以去调查认定事实，其实他是原则上他是不能去认定事实的，当然有一些例外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但是基本上他不能去做认定事实的事情。所以假设他是会影响事实确定的这种违背法令的话，那这时候第三审法院就不应该自为判决，而应该把它怎样，把它让其他的事实认定者来重新认定事实，也就是等一下我们会教到的发回原审发回一审法院的情形。好，第二种情形，假设案件根本应该预知免诉或是不受理，这种刑事判决的话，好，那第三审法院，第三审法院原则上不经言辞辩论为之嘛。好，那这个免诉不受理的话，他当然就是很可以理所当然的，做一个刑事判决，这也是没有问题的。再来第三种情形呢是什么？他说有393条第4款第5款的情形，也就是在这个刑罚，就是在判决之后刑罚有废止有免除，然后或是这个犯罪呢案件经赦免或是被告已经死亡的情形，在这些情形的话他也是可以自为判决。好，这三款讲下来大家应该可以感受到哪一个比较重要。在第一款的情形，第一款情形比较重要，第一款情形重点是那个不影响事实的确定。那相对之下，那一般的案件假设不是这个有393条第4款第5款，也不是免诉或不受理的案件，然后这个我们就是看什么，看它会不会影响到事实的确定，就是这个原本的违背法令会不会影响到事实的确定。会影响到事实的确定的话，我们就这个第三审法院就可不可以自为判决，不能自为判决，他应该要做什么，应该要做底下的，好，这个发回原审法院，或者是这个发交，或者是其他的情形。好，我们先看发回原审法院这一条399条，第三审法院因原审判决预知管辖错误免诉不受理系不当而撤销之者，应将判决应判决将该案件发回原审法院，然后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进行发回第一审。这边呢跟我们之前第二审的时候法院可以做的处理是不是有一定的重叠，就是我们之前讲说二审，假设一审的时候，一审原本的预知免诉不受理管辖错误系数不当的时候，那他应该是撤销原判决然后把它发回，对不对？为了什么？为了四个字，叫做审及利益，对不对？审及利益把它圈起来。维护审及利益的功能。再来我们看发交第二审或第一审法院，三审法院因为原审法院未预知管辖错误系不当而撤销之者，应将判决应判决将该案件发交该管第二审第一审法院。但是第四条所列的话，这个经原审的有管辖权的原审法院为二审判决，不以管辖错误论。那这边自己看一下，其实一样，这个管辖错误上的问题。好，有人可能会稍微想要问一下，这个399条跟400条它的差别是什么？你看399条，他们虽然都涉及什么，这个管辖错误的问题，但是这个三审法院399条这边，他是说三审法院因为原审判决预知管辖错误。那400条是说什么？他是说三审法院因原审法院未预知管辖错误系不当。所以前面这个399条是什么？399条是这个前面因为前审是预知管辖错误，然后这个400条是因为原本的法院未预知管辖错误，而且这个未预知是不当的情形。 那最后这个发回原审法院或发法或法中或发交原审法院同级的他法院，三审法院因为前三条以外的情形而撤销原审判决者，应以判决将案件发回原审法院或发交与原审法院同级的他法院。然后顺便注意下面这个，为被告利益撤销原审判决，然后在共同被告有共同撤销理由的时候，利益给予共同被告。这个等一下再讲，我先来看这个，发回原审法院或发交与原审法院同级的其他法院。上面我们只看到说关于好，假设原审预知管辖错误、免诉、不受理等判决，然后或是他没有预知管辖错误的判决不当而撤销的情形。好，那这时候这个是发回原审法院，发交二审一审法院。好，那这边第四种这个401条的发回原审法院或发交与原审法院同级的他法院，这边是怎样？所有的在前三条以外的情形，然后撤销原审判决的情形，都应该照这个401条呢做什么？做发回原审法院的动作。像是我们刚刚所举的很多例子，像是包括那个从文法则，证据法则适用不当的违法，像这种它是不是，证据法则的适用不当会不会影响事实的确定？会不会影响事实的确定？很有可能会影响，对不对？那所以这时候，好的，这个判决呢，不是399条，不是400条，那它也不是属于398条的第一款这样的情形。好，因为会影响到这个事实的确定、事实的认定，所以我们当然需要重新有这个一个可以认定事实的人来认定一次事实，然后再做一个关于认定事实事法的判决，懂我意思吗？应该懂哦。因为原本的认定事实是不当的，原本二审像一般情形，原本二审对于事实的认定，那可能在证据法则这边那有所不当，那上诉三审以后，那把原本二审判决撤销以后，那因为还是涉及一个事实的认定，所以它不属于这个398条，然后第一款这个违背法令但是不影响事实确定这样的一个判决，所以三审法院可不可以自为判决？它不能自为判决，它只能用一个撤销发回原审的方式呢，请原审法院或是同一审级的其他法院呢重做一次事实的认定。好，那什么时候要发回原审法院？那什么时候要发回同级的他法院呢？其实一般来说都是发回原审法院。那发回他法院的话，就是原本不只有，不只有认定事实的时候，可能这个证据法则适用有所不当，还包括什么？还包括管辖错误的情形。那其实就是这样子而已。假设有管辖错误的话，顺便就发回就有管辖权的那个法院。再来我们看到撤销的延伸效力，撤销的延伸效力，刚那个302页最下面那个402条不知道在引什么，把它划掉好不好？就有点丢脸，可能是那个你知道5:30了吗？木子天上难免有错。好，来这个撤销的延伸效力，就是可以说也可以说撤销的扩张效力啦。那一般来说我们会说这个上诉啊，那其实就是那个上诉的范围，上诉的范围那有撤销然后改判的效力嘛，对不对？不告，所谓的不告不理。但是这边呢做了一个有点类似于说这种不告不理的可以说是例外嘛，也不完全是例外。好，我们来看哈，为被告利益撤销原审判决的时候，假设在这个共同被告有共同撤销理由者，利益可以给予共同被告，也就是说共同被告的判决也一样可以被撤销发回，就算他没有提起什么，没有提起上诉。那这边我们就是其实可以就是说是一个例外的规定啦。好，这边的共同被告稍微注意一下，共同被告我之前讲说共同被告跟共犯一不一样啊，跟共犯一不一样，不一样哈。共犯的话重点是着重在实体法的层面上，共同被告呢，共同被告当然是着重在这个程序面上，程序面上是利用同一个程序然后去进行刑事诉追的，这些人叫做共同被告。 好，这边的共同被告，我国实务做一个稍微的限缩解释，限缩解释。然后我觉得这个有点不伦不类，不伦不类，就是卡在中间啊。你要嘛就我先讲说他到底哪，到底对不伦不类的见解是怎样。实务认为说什么？那个共同被告限于什么？已经合法上诉第三审的共同被告，已经合法上诉第三审的共同被告。这时候为什么我说他不伦不类呢？我觉得这根本就是一个实务偷懒的做法。假设就是照这个诉讼关系来说，照诉讼关系的原理来说啊，那你这个假设今天两个人，被告 AB 好，共同被告 AB 两个人，然后他们都提起上诉于第三审法院。在这个情况之下，假设 A 呢 ，A 这边先被法院判决，就是认为说好，应该要撤销发文，应该要撤销发文，而且是基于 A、B 他们的共同的这个撤销理由，共同撤销理由。好，那这时候 B 这边他的上诉是不是一个，他是不是一个独立的上诉？他是当事人，他基于自己的上诉权独立的上诉，然后独立的产生一个诉讼关系与三审法院。那三审法院这时候，照理说了，是不是应该要怎样？应该要怎样？应该要也做一个判决，用一个判决的方式消灭这个诉讼关系，然后也判决说好要撤销发回。那顶多是今天好，你 A 这边判决以后，那在 B 这边的判决，那审 B 的这个案件的法官可能可以去参考说，好前面已经做了这个判决，对对不对啊？而且。反正三审就已经不原则上不采言辞审理了嘛，那你就算多做一个判决，有很麻烦吗？没有很麻烦啊。那好，那假设现在我们402条这个规定，照理说他是不是应该说，他说什么？共同被告有共同撤销理由者，第一基于共同被告，他有没有限于已经合法上诉的共同被告？条文有没有这样限定？没有嘛，对不对？没有嘛，对不对？好，那假设今天。你实务吧，该怎么说？我是觉得啊，法条立法本身它的意思应该是说，就算你 B 没有上诉，不管你 A 有，你 A 合法上诉，然后，上诉的法院给你撤销发回了，那 B 不管有没有合法上诉，应该都要给予他。照条文的解释应该是这样子，但是实务的解释就变得不伦不类，变成说你又不符合这个诉讼法它上这个诉讼关系的消灭这样子的一个理论。对，然后变成说你好像是实务在做一个偷懒的动作。好，就是这时候啊，没关系，审 B 这边的法院你就可以不用去做判决也没关系，反正效力被 A 的这个上诉所及，可以懂我意思吗？假设不懂就算了，这是一个我个人的批评啦。然后我觉得要解释的话，今天我上不完这一本。好，所以总之记得什么？限于已经合法上诉第三审，已经合法上诉第三审的共同被告。所以至少他要怎样？已经合法提出上诉。假设他没有合法提出上诉的话，包括已经根本没有提出上诉，或者已经上诉，但是这个上诉怎样不合法的情形，那效力就不给予之，所以他就这个利益就不会给予共同被告。好，那下面这个审评决议自己看哈，自己看哈。他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共同撤销理由呢，当然不包括说只跟这个其中共同被告其中一人的关系，个人关系所生撤销理由在内。那这个是废话啦，其实就是唯一解释而已。好，再来我们来稍微看一下说。第三审调查证据的范围，前面我们在讲说第三审是一个什么延迟审，原则上才延迟审理，它是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法律审，它是一个事后审，那所以它我国原则上它都采什么延迟审理，然后它会不会去认定事实？它不会去认定事实。那照理说它会不会去调查证据？它也照理说它也不会调查证据，但是有例外哈。好，我们先来看说这个他首先他受到哪些限制，然后再来讲说这个有什么例外。第一个当然受到不告不理的限制，不告不理的限制，这个不管是哪一个上诉，哪一种上诉，不管是二审上诉，就算在二审上诉也是一样，反正一定会受不告不理的限制。这是基于一个诉讼关系，法院才可能会有这个调查证据的权利嘛。 好，再来第二个，我们看上诉理由的限制。第三个，法院的调查以上诉理由所指摘的事项为限，但是左列情形，左列事项得依职权调查之，得依职权调查之。好，三审法院调查，他当然他可以调查这个上诉理由所指摘的事项。这边调查是指什么？是指是不是在不是指我们讲之前讲那个证据调查的问题，不是讲之前我们讲审判庭上的那个证据方法的践行的那个证据调查，而是他的做审判决的时候他需要去参酌的东西。为什么？因为其实他根本不想延迟审理，所以也不会有什么不会有审判庭嘛，所以也不会有所谓的法定证据方法需要。好，以上述理由所指摘的事项为限，但是左列事项得以职权调查之。好了，我们先来看上述理由指摘的事项为限。那照理说，他的这个调查，三审法院会怎么去做一个证据调查？会怎么去做一个证据调查？都是做一个书面的调查方式。书面的调查方式怎么说呢？就是怎样呢？就是从原审的卷证里面去做调查，所以他全部就是看书面，然后就可以做出判决。那当然，这就是跟第三审的法律审的性质有关。好，所以以原审所指代的事项为限，就是说他去调查的东西，然后就是受到这个上诉理由所指代的事项为限，然后在这个卷证里面去做调查。然后左列事项可以依职权调查之。393条规定，第一个，379条所列各款情形，也就是所谓的判决当然违背法令的情形。再来，免诉事由的有302条，那前面有说这个应该要预知免诉判决的话，那法院三审法院也可以自为判决嘛，撤销原判决以后自为判决。好，这边他也可以去调查说这个是否有免诉事由。第三个，对于确定事实仍有法令的当否。第四个，这个原审判决后刑罚的废止、变更、免除，然后这个判决后的赦免、被告死亡。后面的四五这边呢是跟什么？前面我们所讲这个393条第四款、第五款的情形，是不是法院也可以自为撤销原判以后自为判决，也是可以撤销原判以后自为判决。所以原则上，就是法院呢，在这种可以撤销原判作为判决的情形，他也是可以去自行调查证据，就是职权调查证据。好，最后我们要看到一个方式，叫做34页最下面这边调查事实的限制，调查事实的限制。第三审法院他应该要怎样？应以第二审所确认的事实为判决基础，但是关于诉讼程序等等的事项可以调查事实，可以调查事实。这边是不是又是跟什么有关？跟第三审的法律审的性质有关。然后我刚刚讲了，因为第三审他对于事实根本是盲目的，他根本不能直接去看到事实，所以怎样？所以这个只有第二审来做这个对于事实的认定，要有一个事实审法院，第二审法院来做这样事实的认定。不过呢，但书394条第一项但书关于诉讼程序还有得依职权调查事项，他才可以调查事实。这边的话，其实可能十几年前的话会稍微有点重要，现在的话我是觉得已经不太重要了。就是该怎么讲，就是看一些比较传统的教科书比较会去特别讲这一块。对，但是现在好像都很少看到有老师在写文章，那实务上反正也就是这样子，反正就是条文的规定，然后自己稍微看一下应该就是够了。然后我该怎么讲，大家要是有看林育雄老师的教科书的话，会发现说他好像这段就是写的还算有点多。好，那这是为什么呢？林育雄老师的教科书怎么来的，大家知道吗？林育雄老师啊，以前他可能也曾经担任这个教师。对， 对，他以前是补习班老师，他的教科书呢，其实就是从他以前的讲义啦，讲义，然后再把它拿过来编的，所以里面有些资料啊，我自己觉得还蛮冗的，就是对于现代国考来说真的很冗，就是已经是怎样不合时宜啦，对啊，不过放进去的话也不妨碍他，就是也有助于他体系的完整性啦，啊，所以欸，我也不会太多批评，那只是就考试来说的话，假设有人叫你去看林育雄的话，你就要叫他去吃大便，这样他想害你，好，对啊，就是第一个太花时间，第二个跟现在国内的主流见解不是那么相合，好，好，就是顺带一提啦，顺带一提啦，好，那再来的话，我们看到这个35页，我们来看抗告跟准抗告，抗告跟准抗告。哎，大家有发现这个抗告跟准抗告薄薄的几页，对不对？薄薄的几页，因为嘿，近年的话，真的也很难把它考在什么，很难把它考在第二试。现在，尤其现在嘛，第二试很难考出来。但是，一试的话总是会考一下，所以啊，稍微注意一下好了，稍微注意一下。抗告跟准抗告，之前我们讲上诉，上诉是针对没有确定的判决，然后所做的这个通常救济途径。好，抗告呢？抗告是针对没有确定的什么裁定嘛？裁定对空格填上尚未确定之裁定的通常的救济途径。好，那标题是抗告跟准抗告。那之前我们有提过抗告跟准抗告的区别在哪？抗告是针对法院的裁定，然后准抗告呢是针对这个可能是审判长、受命法官或者是检察官等等、诉讼法官等等的所做的什么处分，然后声明不服的方式，那他们也不太一样。好，那我们先来看说抗告。抗告的话可以分成普通的抗告还有什么再抗告，普通抗告跟再抗告，那其实就可以把它类比为什么？我们之前对于判决的救济，对判决的救济有什么？有二审的上诉跟三审的上诉。那这边所讲的普通抗告跟再抗告，基本上可以就是相提并论，相互比较这样子。而且抗告作为一个通常救济程序，那虽然它跟这个判决的对象不一样，不过你们会发现很多的规定啊，就是它根本就是跟判决上诉的部分跟上诉的部分规定呢就长得很像，甚至会有看到准用的规定，那我们就来继续看下去。来看首先普通抗告，抗告权人，抗告权人有谁？好，对法院的裁定谁有抗告权？第一个当事人，当事人对于这个法院的裁定有不服者，除了特别规定外，都可以直接抗告于直接上级法院。抗告于直接上级法院。好，然后呢，这个假设是非当事人，不是当事人，也就是不是检察官、自诉人或是被告的情形，那他受裁定者，证人、鉴定人。通意或其他非当事人受裁定者亦得抗告，那就是受裁定的那个人可以提起抗告。好，那再来抗告的对象是裁定，废话。好，来，但是好。这个原则上呢，对于法院的裁定当然可以提起抗告，但是它受到一定的限制。哪些限制呢？第一个，对于判决前关于管辖或是诉讼程序的裁定，不可以抗告，不得抗告。对于管辖或诉讼程序的裁定都不得抗告。好，但是呢有例外，当然有很多例外，例外超级多，这些例外才是重点。那原则上可以原则上对裁定可以抗告，但是对于管辖诉讼程序的裁定不得抗告，但是那又有例外，所以这些例外呢是重点。那通常关于管辖诉讼程序嘛，那当然这些东西都是为了要追求达到一个判决，然后所谓的裁定，那为了不要妨害这个判决的作成，为了不要拖延诉讼的进行，那通常是不得抗告。但是在一些情形，也就是所谓的对于受裁定人造成什么，造成基本权干预的情形， 造成基本权干预的情形呢？那我们要认为它可以提起抗告，这样比较适当。啊，这是基于一个正当法律程序，然后再基于一个诉讼权的要求。那哪些关于管辖或是诉讼程序的裁定是可以对他提起抗告的呢？好，第一种，有得抗告之明文规定，废话，这有特别规定的话，那当然可以提起抗告。那当然，这个明文规定可能会闪现在各个不同的裁定底下，那可以自己看。不过这边的第二款，好好注意一下。关于为什么要关于划掉两个字哈？关于羁押、拒保、责付、限制住居、搜索、扣押无法缓，还有鉴定将被告送入医院或者其他处所的裁定，还有这个第105条所谓禁止扣押的裁定，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我们好久没看到这些字眼，有没有觉得有点亲切感？好，希望没有亲切感，看到就反胃。好，我们看到什么？这是什么？强制处分嘛？强制处分，很多强制处分，包括羁押，还有羁押的替代手段，也就是拒保、责付、限制住居，这些是羁押的替代手段，记不记得？啊，搜索、扣押、扣押物的罚款，扣押以后有扣押物罚款的问题，然后再来这个鉴定，因鉴定将被告送回医院，是我们之前讲过什么鉴定留置的问题，好，啊，其他是什么裁定，然后等等，啊，这个关于禁止扣押的裁定，那这些东西通通都可以提起抗告的意思，为什么？因为他们对于人民基本权干预，而且都属于强制处分，基本上干预还蛮大的。好，然后再来第三个，这个好好注意一下。对于限制辩护人跟被告接见或互通书信的裁定，好，之前我们说过，这个辩护人跟被告之前他们有什么？有交通权。然后这个东西就算是被告在羁押中，也不应该受妨害。这个在释字653、654里面啊，得到了这个明确的肯认啊，所以我们立法也新增定这个条款，就是这个对于限制辩护人或被告接见或互通书信这样的裁定啊，通常是检察官所做的。好，在这些裁定也是可以提起抗告。好的，那再来呢？第二种限制叫做不得上诉于三审的案件，也就是376条的案件，二审法院所谓裁定不得抗告，意思就是说三审法院绝对不会审理到关于这个376条的案件哈，不管是用裁定的方式或者判决的方式，他都不会审理到。再来，三审法院有所裁定的话，他也没有可以抗告的对象，为什么？看到我们前面条文里面他说什么？抗告于什么？上级法院。好，那最高法院还有上级法院，还有上级法院吗？应该没有哈。我们现在也没有那个，也不像戒严时代，上面可能还有真的实质上还有一个人在管这个最高法院。对，但是好，反正现在不会有，所以三审法院的裁定呢，不得抗告。好，那再来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后面这边因为不太重要，所以我很多就直接条文。那这边可以看到这个附带民事诉讼移送民事庭的裁定。我之前有讲过，我不会交附民嘛，对不对？我不会交附民，为什么？因为不重要，不可能会考。好，因为它根本就是一个民诉的案件。但是这边这个又稍微有讲到有关系，那就稍微讲一下好了。这个规定是在这个504条。假设今天是一个刑附民案件啊。那其实照理说应该要由原来的，它是一个附带嘛，啊，所以它照理说应该要由这个刑事庭的法院一起来做审理，而且它有一些特别规定，像是检察官就不用立庭，在审理这个民事的时候，检察官就不用立庭啊，然后刑事审判庭的时候调查过的案件不用再在民事审判再调查一次啊，为什么？因为法院都是同样的人嘛，对不对？好，那这个关于这个移送民事庭的裁定呢？他就是不得抗告，他 看条文好了。他说，法院认附带民事诉讼确实繁杂，而且非经长久时日不能终结其审判者，非以合议，裁定移送该法院的民事庭。而且这个移送案件还是免杀裁判费，裁判费哦。好来，这个啊，照理说，一个附带民事诉讼，照我们的500条还是501条，应该要跟刑事案件，跟这个他所依附的那个刑事案件，应该要同时判决。照理说，应该要同时判决。好，但是实务上是不是这样做？实务上其实不是这样做，他通常我们就是刑庭法官啊，不太会想要写到民事的这边。然后呢，但是当事人还是会很想提这个附带民事，对，很想提这个附带民事诉讼。为什么？因为他免纳裁判费。好，那所以就是通常大家就是利用这个刑不明的方式，然后请求赔偿，然后后面这个刑庭法官呢，刑庭这个法院呢就做什么，就把它裁定移送给民庭，叫民庭来审理。那所以很大一部分就是没有办法达到刑不明的这个追求诉讼经济的效果。为什么？好，我想讲一下。好，算讲一下好了。就是刑不明，一开始为什么要有刑不明这个规定啊？为什么要有刑不明这个规定？当然不是，重点不是为了要让你可以免纳裁判费啊，不是为了让你被害人可以免纳裁判费。那重点是说，好，我们在刑事诉讼，就是刑事审判程序之中调查过的证据，那常常跟这个刑事实体法，那假设侵害个人法益的话，通常他也会同成立什么侵权行为嘛，对不对？好，那这些证据的调查常常会是重复的。那假设我们为了要追求诉讼经济的话，那其实就是让那个审理刑事的那些法官，然后同时做成这个关于民事的判决。这样的话，就是同样证据不用在刑庭调查一次，在民庭又调查一次，然后而且也可以符合所谓的直接审理原则的要求。哎，那这样子其实有某种程度，很大的一个程度上促进诉讼经济的效果啊。不过现在的话，实务上不太这样做啊。那总之这个，好，移送民事庭的裁定，它也是这个所谓的不得抗告啊。那好，这边关于可不可以提起抗告的部分呢，其实就是注意什么？就是上面那个关于这个羁押续保责付那些，还有这个关于这个限制辩护人跟被告接见或互动出席的裁定，尤其是这个第三款这边啊，这个因为比较刑法比较夯一点，那所以稍微注意一下。好，再来抗告的程序十分简单，直接407条丢给你，提起抗告，应以抗告诉状，叙述抗告理由，提出于原审法院，是不是长得跟什么很像？跟二审的上诉是不是很像？它也是一样，要那个附具书状，然后叙述理由，然后提出于原审法院。原审法院，再来抗告的效力，重点是在什么？抗告没有停止执行裁判的效力。抗告没有停止执行裁判的效力。好，再来又要讲到法院的处理。等一下讲完这边以后，把前面跟那个三审法院处理一起整理一下啊。好，来这个抗告法院的处理。第一个原审法院处理，原审法院处理，原审法院。好，现在先画图。来，原审法院接收到一个抗告案件以后呢，我们前面二审说，我说二审的话，原审法院只可以审查什么，就是上诉的合法或不合法。但是这边抗告呢，抗告他没干哦，他可以审理第一个不合法，假设他认为不合法的话。而且他认为无理由的话，分别有不同应该做的事，哪些事情呢？我们来看啊，人身法院处理，第一个认 抗告不合法的话，应该怎样？应该要做一个裁定驳回的动作。裁定驳回的动作，408条第一项，人民法院认为抗告怎样？不合法律上程式，法律上不予准许抗告权已经丧失。哎，是不是又很似曾相识？跟上述的部分，这个三六二也是这个似曾相识，是不是？不合法裁定驳回。假设他认为无理由的话呢？无理由的话，他可以裁定驳回吗？还不行吗？不行吗？他应该要送交抗告法院，也就是上级法院。人审法院认为抗告全部一部无理由者，应予接受抗告诉状后30日内送交抗告法院，可以添具意见书。这边是为什么？为什么这边无理由还要送交抗告法院？因为原本做成那个裁定的，是不是就是原审法院？是不是原审法院？好，那假设他认为无理由，然后可以进行驳回的话，哎，那这样有没有达到救济的效果？没有嘛。所以就是送交抗告法院，不过他自己可以，哎，主张自己的这个抗告呢是怎样？是。自己原本的裁定呢是合法的，又有理由的，所以就他可以添具什么？添具意见书，添具意见书。那最后有理由的话，假设这个人审法院啊，真的看到这个当事人的抗告，然后觉得幡然悔悟啊，我做的裁定真的不对的话，好，那这时候他可以怎样？更正裁定。更正裁定，那认为抗告有理由的时候，应该更正其裁定。哎，这些东西有没有觉得似曾相识？跟什么？跟你们在行政法的时候学到的这个对于行政机关的这个行政处分，然后提起救济的方式，哎，是不是比较类似？比较类似。为什么？因为这边多一个这个让他幡然悔悟、更正其原本的裁定的机会，对不对？好。然后好，那这边送交抗告法院，送交抗告法院以后，哎，就跑到什么抗告法院嘛，也就是所谓的这个上级法院。好，那一样，我们把它区分成这个不合法、无理由、有理由。分成这三种情形来看，第一个抗告不合法的话，抗告不合法的话，那一样嘛，那我们一样，哎，这个它可以裁定驳回。当然啦，我刚刚忘了讲，这个裁定驳回也是一样，要经过跟这个二审一样，就是这个可以补证，应该先并补证。不过这个相信大家都知道，所以哎，不画进来了哈。总之，它可以裁定驳回。假设抗告法院认为这个抗告无理由的话，它也是一样做什么？裁定驳回，也是一样做裁定驳回。不过依据法条就不一样，这个要看啊，41跟412。然后再来这个，假设有理由的话，它要怎么做？哎，这个其实也很明显，撤销。然后怎样？有必要的话，自为裁定。为什么是有必要的时候才自为裁定啊？为什么是有必要的时候才自为裁定？ 因为有时候当事人提起抗告理由，就是希望原审法院不要做出裁定嘛，不要裁定羁押，不要裁定什么的。对，那假设今天当事人要求希望的就是原本的裁定不存在，那其实撤销就好，就也不需要再做自为裁定的动作，抗告法院就不需要再做自为裁定的动作。大家会发现我在画这个抗告，在写这个抗告这个表的时候，会一直跟什么比较？跟这个二审拿来比较，对不对？好，那再来我要画一个关于三审的图，三审的图，那也是一样，会拿来跟什么比较？会拿来跟二审比较。在当事人提起三审上诉的时候，当然也是提出于什么？提出于二审法院，提出于未判决的二审法院。好，那这时候二审法院可以审查的事情不合不合法律，可不可以审查？可以审查。可不可以审查有无理由？不可以，不可以哈。那这边不合法，假设原审法院认为不合法的情况底下，好，假设原审法院认为不合法的话，是不是怎样？要区分什么？可不可以补正嘛？得否补正？那这边的话，这边不浪费时间画，大家自己把二审的那一块把它填上来，好不好？好，就是这个。跟所依照的条文不一样，大家可能要稍微查一下哈、来，假设合法的话呢，它1385条第一项，它要就怎样？它要做一件事情，这边才是三审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它跟二审不一样。其实用二审，我们说好，假设这个上诉，它用原审法院认为合法，就是一审法院啊，认为二审上诉合法的时候，一审法院就要把这个案件卷证送哪里？送给谁？送给二审法院。但是假设是个三审的案件呢？三审的案件呢？我们这边就要来看一下了。为什么我翻不到法条了？好，我们看385条第一项，385条第一项，他说除前他之前情形外，原审法院在接受答辩书或提出答辩书的期间已满后，就应该要将什么卷宗证物送交哪里？第三审法院的检察官，送交三审法院检察官。送到三审法院检察官，是不是就不太一样？不太一样了哈。那为什么先送到三审法院检察官呢？三审法院检察官接受同条第二项哈，三审法院检察官接受卷宗证物后，要在7日内填具意见书送交第三审法院。但是在原审法院这个检察官提出上诉书或答辩书外，无其他意见者，无用提出无用填具意见书。这时候他就是有一个怎样填具意见书的动作。为什么这边特别有一个这个交给检察官添具意见书这样的一个规定呢？好，我们 分两种情形以观。上诉，可能是为被告利益上诉，可能是为被告不利益上诉。为被告利益上诉的一方的话，好，那相对侧就当然是检察官这一侧。好，那假设今天是被告本人提起为被告利益上诉，好了，好，那被告在行上诉理由书里面一定会讲说什么啊，原审哪里用法不当啊之类的。那检察官会不会希望说原审的判决，假设是他认为说合理的判决，他希不希望被推翻？他不希望嘛，对不对？诉讼的对照不希望他被推翻，所以他可以提出意见书。那为什么在三审他这个意见书特别重要？为什么？假设今天是一审上诉二审的情况，一审上诉二审的情况哈，上诉二审以后，顶多就在二审怎样重做一次审理，对不对？重做一次审理，那检察官有没有表达其意见的机会？二审的检察官有没有表达其意见的机会？有，他可以，他说他不添具意见书，不添具对于这个上诉的意见书，他可以怎样？他反正审判迟日，他必须要立庭，他不立庭还会判决当然违背法令，他一定要立庭，而且这个陈述其关于这个判决的意见。好，所以说这边添具意见书是让他可以在这个因为三审原则上不采言辞辩论，然后就是做一个法律审，但是他又很希望说这个，他又会希望说原来的判决可以维持的话，那他可以添具意见书。那另一种情形，假设原本这个是原审的检察官，原审的检察官提起上诉的情形，就是假设通常为被告不利益提起的上诉的情形。好了，那为被告不利益提起上诉的情形，那原审检察官是不是一定在上诉理由里面有写一些东西？那这时候这个上诉审的检察官，那假设认为说这个385的但书，原审法院检察官提出的上诉书或答辩书外，无他意见者，无庸添具意见书。啊，假设原审已经有这个答辩书，然后或者是根本他提的上诉的话，那他也可以无用添具意见书。好，这边就是三审啊，三审这边就是多了一道这个程序。多了一道这个程序，反正他后来还是得怎样？得照这个385条第二项的本文送交到哪里，把案件他还是要把这个卷证然后这些书状呢送交到哪里，三审法院。三审法院，好，送交到三审法院里面，好，我们一样可以有不合法无理由跟什么有理由这些可能嘛，对不对？好，第一个，假设不合法或是无理由的情况，那分别照什么？分别照395、396条可以怎样驳回上诉，而且是这个驳回，请问是用什么方式驳回？用什么方式？判决驳回，判决驳回上诉。有理由的话就麻烦了，有1、2、3、4种情形。第一个，它可以做什么？可能可以自为三审判决398条，然后再来399、400、401，分别有这个发回原审或一审，再来还可以怎样发交最后还有这个401条吧， 发挥或发焦。那它这四种不同的处理方式啊，当然啦，就是要怎么处理的话，刚刚在讲三审那边讲过了，它们分别有一些不同的情况，那分别是用之。总之有这些的处理方式。救济啊，整个救济就是包括上诉啊，包括抗告啊，之后我们讲的非偿救济，我觉得可以把它放在另一块了。然后等一下我们要讲的这个再抗告跟准抗告，啊，整个这些救济程序啊，我就觉得把它那个流程图，然后法院可能做的任何处理方式，把它搞清楚，这个东西还蛮重要的。法院所有可能的处理方式，把它搞清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救济这个地方啊，它跟证据法则那个地方差别很大的地方在于说，它就是单纯很多时候它就是一个技术性的操作。那技术性的操作，你就要搞清楚它那些法条，然后搞清楚说，好，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因为如何的判决，如何的裁定，或是得为如何判决，如何裁定。这边啊，其实就是不太需要什么慧根，就是你用心就会有收获，然后就搞得懂的地方，然后其实就是靠条文的整理。那这边为什么本来在想说要不要就是在编写的时候编把所有条文就是付给你们，但是其实这边啊，你看这个比较动态性比较不一样的条文稍微留给各位，那其他的话请各位在讲义上自己都可以找出条文，甚至你不用看法典，可以直接找出条文，然后边看的时候再把法条念一下，想说啊，这时候为什么法院要自为三审判决，自为这个为什么要发回原审一审，然后或是要发回发焦等等的，好，就边看条文边想一想。对，不是我懒得抄条文，那抄条文就可以混时间，就可以拿钱的话我也很爽。对，但是不是啊，就是我们不要浪费那个时间嘛，就是大家自己念书的时候再把它念一次，这样子才会真的有收获，照这个架构去把它念一次，这样就真的知道说上诉二审的时候到底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上诉三审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抗告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好不好？拜托各位，就是画了这个图不要只是在课堂上画的，就是回去复习的时候真的要自己看一下哈。好，再来我们看到第38页，我们讲一个东西。刚我们讲完普通的，我怎么一直大舌头？我们刚讲完普通抗告，现在我们要讲一个东西叫再抗告。刚我们讲普通抗告跟再抗告，就相当于这个二审的上诉跟三审的上诉。这边我们看再抗告，再抗告的话，我们在讲三审上诉的时候，先讲这个376条，很多案件不得上诉于第三审，对不对？好，那在这边再抗告的话，也会有很多不得再抗告，而且原则上其实就是不得再抗告，它跟三审上诉不太一样。三审上诉是原则上可以上诉，只是它有很多例外，就是不得上诉。那这边的话，这个不得再抗告，它是一个原则。对于抗告法院的裁定，不得再行抗告，但是于其就左列抗告所谓的裁定，得提起再抗告415条的第一项。那我们来看比较重要的四款。第一款是对于驳回上诉的裁定抗告者。刚刚我们有一个这个有一个长得这样子的东西，然后还打了一颗很可爱的小星星，然后他很狠心的把它擦掉了。这边对于驳回上诉。一审上诉二审，然后被这个原审法院驳回，这个审驳回的这个裁定呢，驳回的这个裁定，它可以提起抗告，而且还可以提起再抗告，可以提起抗告，可以提起再抗告，所以它可以一路抗告到哪里？ 抗告的，先抗告，抗告以后是高等法院管辖，然后再抗告呢，再抗告就是再向上级，就是向这个最高法院，由这个最高法院来管辖之。那下面这边有一段废话，废话还是要看一下，就是一审法院136条驳回上述的规定的裁定嘛。然后，那假设是今天是二审法院，二审法院上诉三审的时候被二审法院裁定驳回，那这时候针对该裁定所为的救济程序是抗告还是再抗告？是抗告还是再抗告？这时候只是一个单纯的抗告而已，因为它前面没有一个。普通抗告在，所以他这时候只单纯的抗告，懂这件差别吗？虽然说看起来都是由一个高等法院所做的裁定驳回，但是裁定驳回上诉，但是他这边只是第一次的抗告，所以他只是单纯的一个抗告，而不是再抗告的程序。然后第二个，关于对于因这个上诉预期，然后申请回复原状的裁定抗告者，之前我们有讲过关于这个回复原状的规定，好，然后再来这个对于申请再审的裁定抗告，这我们之后在再审那边再来讲，下一堂课保证会讲清楚给你们。好，然后最后第六款，那个证人、鉴定人同意或是他非当事人对于所受裁定抗告者，这些当事人因为怎样？这些非当事人因为怎样？因为他们不是当事人，他们的权利不可能透过这个判决然后得到一个附带的救济。那所以对于他们的裁定，对于他们的基本权的干预呢，除了抗告以外，应该要再赋予这个再抗告这样的权，这样的救济权会比较好。然后前面我们看到第一款、第二款都是关于什么？都是关于上诉相关的裁定。所以因为上诉呢这个东西，关于会关系到什么？关系到当事人的审级利益，那所以也是特别重要。所以规定说得为再抗告，然后下面第二点有一个例外。好，什么叫例外的例外？原则上对于这个抗告法院的裁定可不可以再抗告，原则上不行。那刚刚所讲的这些东西是例外得为再抗告，但是例外得为再抗告有没有再起例外？有，就是所有关于376条的案件，所以这个不得上诉于第三审案件，他也不得提起再抗告，所以其实我们的立法很一以贯之，就是三审法院绝对不会审到376条有关的案件，不管是用判决的方式或裁定的方式，除非是我刚刚所讲的关于这种单一性不可分的情形，他才会审到，好吗？现在已经9:40了，那我们快马加鞭把准抗告讲完。来，这个准抗告，准抗告的意义呢？抗告是对这个，是指这个下谁？抗告是对抗告向对裁定吧，对裁定，这个第二个抗告我把它改一下啊，相对于抗告是对裁定向上级法院提起的救济，准抗告是对什么？审判长、受命法官、受托法官、检察官这些个别的法官或者检察官所做的处分向所属法院提起的救济。好，那下面这个赤字634的解释意思稍微注意一下，我就不把赤字639这个解释意思注意一下就好，但不用把它引出来，其实它就是关于准抗告的重点就在这边而已。好，那再来准抗告的事由，准抗告的话原则准许或不准许，原则是不准许准抗告的，对于这些处分原则不准许提起准抗告加以救济。前面我们讲抗告的时候是原则上准许还是不准许？原则上是准许之嘛，对不对？原则上准许，但是关于管辖或者是诉讼程序之裁定不得抗告，但是又有很多的单独规定，就是又可以提起抗告。好，这边准抗告呢，则是一开始原则上就不许，只有这些规定说，只有下面这些规定，那它才是，就是可以的。所以其实准抗告比起抗告来说，应该是比较好学还是比较难学？应该算是比较好学，因为它只有这些东西，只有针对这些处分，它才可以提起准抗告，不用那么多例外来例外去的。好，来这边 第一个关于羁押续保则附限制度举手所扣押扣押物罚款鉴定上将被告送入医院或其他处所的处分105条第三项第四项所为禁止或扣押的处分，这些东西我们刚才还没念过啊，刚才还没念过。关于这个抗告，抗告原则上原则上对于管辖或是诉讼程序的裁定不得抗告，但是里面有但书，那就包括这些规定，这些规定里面它当中可以提起抗告，然后也可以提起准抗告。然后第二个，对于证人鉴定人同意科罚款的处分，好像也是能相似。第三个，对于限制辩护人被告接见互通书信的处分，也是似曾相识。然后对于三四条第三项指定的处分，三四条第三项是什么？是什么？是关于这个辩护人的指定的问题。来，虽然时间不多，我们还是稍微看一下三四条第三项。是关于这个接见处，对，没错，辩护人的指定，不是辩护人指定，辩护人接见的时间场所的指定。好，这个东西要跟前面这个第三款一起加起来看，三十四条第三项跟这个限制接见互通书信的处分。好，但是两个东西其实都是还蛮近的，就是刚刚所讲六五三六五四底下哈，六五三六五四之后啊所谓新的立法。好啊。你们会觉得会不会发现看完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会不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跟抗告的对象有很大一部分是重叠的，对不对？跟德维抗告的对象很大一部分是重叠的。然后我们之前就讲过啊，抗告跟准抗告，那一个是对于法院的裁定，然后这边是对于这个个别法官或是检察官的处分。好，结果他们是针对以不同书体来区分抗告、准抗告，然后有不同的就据程序。但是他们所针对要救济的事情却是一样的，好啊，那这时候当然会有人觉得说，区分抗告跟准抗告这样的救济方式是否合理？但是大法官他是认为怎样？认为这样的区分很不合理，这是立法的自由，立法者的自由，所以这样是合理的，这已经被做了合宪宣告了。那我自己觉得还蛮莫名其妙的，就是同样的一个处分，然后你选择以法院的方式做或是以法官的方式做，却导致这个当事人会有不同的救济管道。尤其像准抗告，他只能对什么原审，他是一开始先对什么这个原审的这个法院，原审的法院啊，法院的合议庭，然后提起救济，然后这个抗告呢就可以对上级法院，那就是审理的机关不同，当然也会影响到说这个审理的结果是否至少是一个爽感的问题啊。当事人可以受到这个高等法院的这个审理他的抗告，跟这个只受到原审法院审理他的抗告，这个其实是有其差别的哈，尤其原审法院的话，常常官官相护嘛，你知道？总之，反正大法官认为这个是合宪。我们之前也讲过这一套释字，虽然我一下子忘了是第几号，对，但是之前讲过这一套释字了，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哈。好，关于准抗告的期间、准抗告的效力，那基本上呢，准抗告期间是申请期间5日，然后准抗告效力的话，效力是准用什么？准用抗告的规定，就是不用重复再讲，它没有停止这个诉讼程序的效力哈。那最后准抗告的审理的话，其实还蛮简单的，就是这个我们直接看审理结果会是怎样，申请驳回和这个撤销变更处分，那我们就看说，好，一样，准抗告，抗告于这个原审该管法院嘛，抗告于该管法院以后，该管法院也就是原审的这个法院。好，那当然一样可以分成不合法、无理由跟有理由，不合法、无理由跟有理由三种情况嘛。那不合法的话，直接裁定驳回；无理由裁定驳回。那假设有理由的话，可以直接撤销，然后有必要的话自为裁定，是不是也跟刚刚我们讲抗告底下怎么做是很十分相类似的？十分相类似，裁定驳回，要么它可以撤销自为，或是也可以自为裁定。好，那后面这些很无聊的东西，辛苦大家听完，我自己讲的都累了。对，好， 那现在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上来写那个想要喝什么饮料。对，那好，大家就是排队啊，要不然的话我就随便买。我看一下，我刚刚也稍微算一下人数，但是我完全忘了算的人数是多少，大概是几个吧。好，就上来吧，不要害羞，不要因为我在这边害羞。